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6度。今天本市天空阴沉，扩散条件不佳，湿度增大，天气阴冷，最高气温只有0度，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受低层切变和回流东风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过程，其中山区降雪相对明显，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每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聚焦旅游方面的消息哈。那么第一时段呢也不例外，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咱们的身边事儿。咱们北京朝阳区啊将启动8处郊野公园的建设了，您知道在哪儿吗？那么从北京市朝阳区我们了解到，2018年北京朝阳区呢将启动8处郊野公园的建设。那么自2007年开始啊，位于4环5环路间的郊野公园开始建设。这眼下呢，北京市朝阳区已经建成的有东坝郊野公园、京城梨园等多处郊野公园，分流了城区公园的客流，也为广大的市民呢提供了更多的出游选择。为了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和环境容量，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啊拥有后花园，那么今年年内呢，北京朝阳区计划增绿1000公顷，那其中呢包括来广营休闲公园、王四营官庄公园、18里店横街子公园和桃溪公园等8处有特色的郊野公园。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啊，这8处新建的郊野公园当中有6处呢都是位于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另外2处呢是位于第二道绿化隔离带。那么在城市当中一口气儿开辟8处大尺度的公园，这空间大多呢都是疏解拆违旧村腾退而来的。目前呢18里店乡的桃溪公园已经是初步完成了规划， 它地处呢一道绿格地区，东侧呢紧邻京沪高速，面积大约是21公顷，紧邻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的生态过渡带。公园的计划以桃李为植物特色，打造春花主题公园，主要呢是种植像山桃、碧桃、国槐还有丑李等植物，并且打造森林景观。与此同时啊，构建活力健身区，为广大的民众呢提供健身娱乐场所。而在设计方面啊，将把花瓣元素是渗透到铺装绿植座椅、镂空景墙、构筑屋面等等。建成之后啊，将与老君堂、海棠、丹峰等公园连成片，形成更大尺度的生态屏障。咱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说，此前呢郊野公园建设更注重的是景观效果，今后呢将把更多的文化元素和区域特色啊融入公园的设计当中，增加乡土树种的栽种面积。就拿咱北京市王四营乡的官庄公园来说吧，将保留已经完成腾退的官庄村农耕文化和居民的民居特色，比如说把老门牌、老村墙打造成园林景观。预计呢，这8处郊野公园将在2到3年内建成，为民众啊开辟新的休闲空间，也为城市的东部增添生态屏障。那么除了郊野公园之外啊，中小微公园呢也在加速的建设当中。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完成了新增改造，绿化面积大约是671公顷。除了重点道路景观提升之外，还完成了松榆里公园、东风北桥地铁口风竹园、华侨城小公园等25个大中小微型公园的建设。那么今年呢，北京市朝阳区呢还将新建改造25处大中小微型公园，包括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待征绿地以及金茂府待征绿地等等。您听听，那么未来2-3年，咱北京市朝阳区光朝阳区就要新增8处郊野公园了。咱们以后周末又有的玩又有的看了。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说过了朝阳区，咱们再放眼全国范围哈，看看其他的地方在旅游方面都有哪些好消息呢？咱先说说陕西吧。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实现180座城市景区联网通用哈。那么这个陕西的一卡通日前呢在西安正式发行了，仅仅需要98元的一卡通年票，就可以让旅客畅游陕西太白山、还有宁夏的沙湖、青海土族园等全国28个省份的1149家旅游景区。那么2018年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真正是实现了180座城市景区的联网通用，新增了400多家知名的场馆，尤其啊注意涵盖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新特色和新亮点，涵盖了老人、学生、孩子喜闻乐见的像博物馆、滑雪场、儿童体验馆、采摘园等互动的项目。那么今年的陕西旅游年票针对贯通不久的沿黄观光公路以及近期开通的西城高铁、西兰高铁等热门的旅游交通线路啊，进行了景区内容的优化。那么其中啊，沿黄观光公路除了保留原有的党家村、白云山等知名景点之外，又增加了司马迁祠、乾坤湾等景点。那么西城高铁沿线的汉中市呢，还新增了武侯祠、马超墓以及出师表演出等多种精彩的游览项目。那么从陕西出发的西兰高铁横跨甘肃和青海，年票内甘肃、青海、宁夏的景区数量也是达到了历年来最高的51家。以后咱们去陕西玩啊，这内容就更丰富了，可以连城线。说过了陕西，我们再来去重庆踏雪寻梅。近日啊，重庆呢不少高山地区下起了南方难得一见的大雪，正是踏雪寻梅的好时机。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还发布了重庆腊梅地图，以手绘地图、地理知识图册等形式发布重庆一些地方相关的腊梅盛景，方便市民和外地游客啊饱览重庆冬日的美景。 鲜为人知的是，腊梅和人们印象当中傲雪开放的梅花其实并不一样啊。梅花呢是属于蔷薇科，这腊梅呢则是腊梅科的一员，花期和梅花是同时开放的。那么这次发布的踏雪寻梅地图当中啊，静观腊梅、铜梁金梅、印象等地呢都是重庆知名的赏梅景区。那么其中啊，静观镇的腊梅种植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也是全国三大腊梅种植基地之一，被誉为是中国腊梅之乡和中国花木之乡。那么整个腊梅基地大约是20000亩，以万全和素心两个基地的素心腊梅是最为出名的。静观镇每年呢，在腊梅盛开的时候都会举行盛大的腊梅文化节，除了观赏腊梅呢，还能在这儿啊品尝腊梅花茶、腊梅花酒、腊梅面等衍生的产品。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用发布地图的形式推荐旅游胜地，已经是成为了重庆市推动旅游发展的创新方式之一。嘿，您看看以后啊，去重庆除了吃火锅，哎，这几个月还可以看看腊梅花。接下来咱们要到访的这一站就要去到了湖北的武汉了。目前呢，武汉正计划在东湖打造一场世界级的水秀，打通湖面的阻隔，让东湖啊真正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绿色乐园。这个东湖的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那么去年底呢，东湖绿道二期正式亮相，一期二期扣环成网之后啊，102公里的东湖绿道成为了国内最长的5A 级景区内的城市环湖绿道。武汉市人大代表、武汉市旅游发展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董志向就介绍说啊，未来呢将在东湖梅园全景广场一带打造一台具有世界级水准的水秀。那么在这座以湖面为舞台的大秀当中呢，观众可以看到巨型喷泉组成的水荧幕，呈现色彩缤纷的灯光秀。那么作为水秀的配套工程呢，还将修建水上绿道、水上广场、水上漂浮泳池等一系列的娱乐设施，以及一系列的高端酒店、优质民宿和特色小镇等等。目前呢，游客乘船游览的路线呢是仅限于雨水果湖以及郭正湖等子湖。那现在呢，东湖绿道三期项目呢已经是全面拆除了郭正湖、汤陵湖、小潭湖等10个子湖之间的隔离网墩，实现了水体无障碍连通，这一船游遍10个子湖有望成为现实。那同时呢，我们还了解到武汉市还将举办武汉水上马拉松、东湖灯会等赛事节式活动，同时呢依托国际公共艺术园开展国际雕塑艺术双年展，举办国际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节，以及中国东湖绿心国际摄影大赛、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等等。嘿，这一连气儿啊，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旅游信息，这个冬季我们并不寂寞。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就让我们一起快乐出游。 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还没走进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再见。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是否一如往昔，恨不得 下的气息。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说到冬季的一些旅游项目和活动，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滑冰和滑雪。那么说到这两项运动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东北三省哈，因为那儿的冰雪资源是相当的丰富。但是您知道吗，远在黑龙江，除了冰雪运动之外，还有非常有特色的一项运动，一项活动哈，应该讲是一项活动，这就是冬季狩猎主题的活动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牡丹江镜泊湖的冬捕节并不陌生，每年的冬捕节呢都会被大量的媒体报道。那么镜泊湖的渔猎冬捕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有记载的冬捕呢就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最大的一网鱼曾达到过 86万斤，哇，天哪！想想一网就打上来哈，86万斤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是创造了全国纪录。那么每年的一月份呢，镜泊湖冬捕节呢都会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举办，同时举办的还有冬捕，还有萨满祭祀、行网捕鱼、冰上汽车拉力赛等一系列的活动，为你呢送上既原汁原味又刺激有趣的极致体验。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啊，你刚才聊的这个镜泊湖的冬捕节呀，我通过电视我看过，没什么新鲜的了，还有没有别的推荐呀？哎，告诉大家还真有，比如说这佳木斯街金口八岔赫哲族乡渔猎节庆活动，您听说过吗？哎，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相信您呢一定听过《乌苏里船歌》，这首悠扬的歌曲呢也是展现了赫哲人捕鱼的场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现在呢您也可以亲临传统冬捕冬钓现场，感受赫哲文化的独特魅力了。那么就在这个月份哈，会举办街金口八岔冬捕节，到时候呢像一些祭祀的表演呐、赫哲文化演出，还有雪地足球、滑雪板比赛、冬钓比赛、游客的互动游戏、起网授鱼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期待您的参与呢。刚刚我们说到了两个呢都是冬捕节，还有一个环湖的渔猎文化节，您听说过吗？这个地儿啊在大庆。提起大庆呢，大家肯定非常熟悉。2017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呢，又让大庆是圈粉无数。可是除了游城之外，您是不是还知道大庆还有百湖之城的美誉啊？中国大庆第二届连环湖冰雪渔猎文化节呢，已经是在去年底拉开帷幕了。活动呢，为期一个月，全县15个湖泊有序的开展冬捕活动。那么除了大型的民族歌舞、巨网捕鱼、雪网表演，还有鱼墙冰雕展等活动之外，还为咱们广大的游客呢提供了冰爬犁、还有雪圈、冰龙舟、冰上自行车等一系列的活动项目。最后呢还为各位喜好美食的小伙伴咱重点说一下哈，您呢还可以在这儿品尝到大锅炖鱼，哎呦那就一个字香啊。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冬季狩猎主题，那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地儿，这就是伊春啊。提起位于伊春市铁力的桃山国际狩猎场，那可是鼎鼎有名啊。这里呢是全国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天然野生动物的饲养狩猎场，集狩猎文化还有狩猎以及射击体验、动物饲养等功能于一身。与人工狩猎场不同的是，这儿的一切都是天然的，你呢可以在起伏的山峦间，在森林的深处找寻栖息于于此的像黑熊啊、野猪啊、马鹿、狍子、野兔、山鸡、绿头鸭等等野生动物。哎呀好了，说这么多，相信您一定也是对黑龙江推出的冬季狩猎的一系列的活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希望大家可以尽情享受冰雪之旅。好了，我是高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旅行的快乐。

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两个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出游了，而且今天我们要是环球游哈，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首先呢有请他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旅的武延东，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 是，欢迎东东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正东东都是这个空中飞人，经常看他飞来飞去，忙来忙去的。 是，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对对对，带着这个澳大利亚的阳光， 哎，阳光、 沙滩， 还有清新的空气， 哎， 这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也是澳大利亚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吧。 是，没错没错。其实呢到了咱们北京的冬季哈，大家呢都想反季节游，去温暖的地方感受一下。那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很多国人在冬天的首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利用这两个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反季节游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怎么玩，玩些什么的话题。那么咱们就先从澳大利亚说起吧，因为东东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好的好的。 澳大利亚其实很大的一个国家， 是 吧？ 啊，你看这两年，说实话，我们在咱们电台一直在跟大家聊有关澳大利亚旅游和新西兰旅游的事情，我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其实从去年开始，我觉得大家的选择更多了， 对， 更广泛了。 是， 为什么呢？你看咱们的航空的，航空公司的不断对澳大利亚这个市场的开拓呀， 是啊， 开了很多的新的航线， 哎，都是直飞，好多多， 哎，都是直飞的，啊。你看现在包括青岛，我们山东、华北的客户，包括天津、北京的国航，特别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咱们国航啊，开通了从北京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线。 哦， 这一下把澳大利亚的咱们阳光之州啊，立刻直接呈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些老客户面前了。 对，其实呢，据我所了解，一般都是北京直飞悉尼， 对， 或者北京直飞墨尔本， 对对， 然后再转机去布里斯班，去黄金海岸，去阿德莱德，这些它的东部靠南部的一些城市，是吧？ 没错。 但现在能直飞布里斯班了， 现在这个消息我们一得到以后，当时真的特别的兴奋。为什么？虽然我们是旅行社，我们是这个业者，但是这一个消息使我们振奋的是，让大家更舒适的， 对， 我们能组织更合理的行程，让大家舒适的去澳大利亚度假了。 对， 你想，如果能直飞的，那大家谁还去转机飞呢？ 对， 尤其是北京，咱们这个这么广大的，以北京为核心周边，咱们大北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咱们的老客户，从北京也就是10个小时、11个小时， 差不多 我们就抵达了咱们澳大利亚阳光之州的首府布里斯班，让我们以最快最便捷的方式能去体验一下这个美丽的南半球的市场。 是是是。那这个旅游目的地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其实呢这几年也是特别的火爆。那这么着，咱们呢就为大家也推荐一下，那么这最近几年哈，澳大利亚有没有一些新的玩法，尤其是在它的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北京的朋友去到那儿应该怎么玩，大概怎么安排这个行程，去哪儿，您帮我们设计设计好不好？ 没问题啊。那个一谈到咱们反季节游啊，大家一想，哎呀，反季节游这么北风瑟瑟的，现在这么一个 状态下，我们如果能沐浴在南半球的阳光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呀、 啊，对吧？我们在度假，哎，在阳光沙滩下，哎，是非常美好的。那我们根据现在啊，航空公司的提供的一些服务，航线的服务，不同的这个航线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重新设计一下。 哦， 因为我们在想一个问题，我记得十五六年前我来介绍的时候，还是我们 这个我们澳大利亚作为我们南半球的一个大市场，我们去墨尔本呐、去悉尼呀、这几个大的城市。 哎、 那现在黄金海岸布里斯班虽然也在其中，但是方式不一样了。 嗯， 第一个，我作为一个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旅行社的人员来讲，我身边看到的第一大变化啊 是什么？ 是很多十几年前的老客户又回来找我们，说：“哎，现在澳大利亚有什么新的产品、 新的玩法？ 哎，玩法产品能让我们去再体验一下。” 哦， 很多是这样的客户，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了。哦、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什么？第一，要注重他之前所在之前去过澳大利亚时候留恋的什么地方。 哦， 他肯定有一点或两点是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最感兴趣的。 哦，第二个，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这次我一来，我们把这个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凯恩斯，甚至咱们的佩斯、南澳、阿德雷德，什么，我们全不是这个， 那有点累， 太累了。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啊？ 你是想亲近大自然呢，还是想去再次品尝一下澳大利亚的美食、 美酒？ 哎，美酒。 对， 你看这几点说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大做文章。 哦， 很多人说啊，在黄金海岸我们以前去只有两天的行程，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华纳电影世界， 是 看一下我们的梦幻世界，然后再剪个羊毛我们就走了。但是真的只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布里斯班周边还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 比如说有什么呢？ 比如说海豚岛，这个以前我应该是跟大家介绍过，但是海豚岛的玩法现在又变了。 哦， 以前是我们上岛喂海豚走了， 对呀， 住了一晚上。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两晚的一个行程，一个还继续体验这个喂海豚的这个活动，因为每天晚上6点半以后，一个家族啊，那十几头海豚，我一看。看着应该还是那几头。 这十几年也没变。 没什么变化，只是大小 size 有点变 、 好像胖了，跟我一样。这个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现在人的节奏要放慢。 嗯， 不是说我们在这儿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我们到了，既然到了这个海岛，我希望大家来是度假的。 对对， 那好，这个海岛上呢，也根据中国市，因为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啊，从十几年前的5-6%，到现在达到将近60-70%了。 哦， 在海豚岛这个市场上， 哦， 那就很厉害了。那海豚岛也根据中国市场的变化，应运而生，注重了两点。他发现呢，中国人对美食非常感兴趣。 那当然了， 海豚岛上竟然开了一家伙食的川菜餐厅。你想， 就是为了满足中国游客， 一是满足中国游客，另外一个，我去亲自啊，就是刚刚回来的那一次，我亲自在那个餐厅品尝了一下， 怎么样， 由澳洲当地的海鲜做出来的麻辣龙虾呀。那是不是麻辣小龙虾，大龙虾可以，对对对对，哎，各种菜式，而且是真正地道的川菜，师傅在那做。 哦， 哎， 就是从国内 请去的。我相信，就算是四川人到了岛上，他也会吃出家的味道。 嘿， 哎，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层次的层面的提升啊。 对呀， 就是虽然我是在国外，但是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是舌尖上的四川， 哎，而 这是好的。 其实，比如说我，就像您说的哈，我们之前几年我们去过海豚岛， 对。 但是，哎，我比如说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又觉得，哎呀，我现在要再去，是不是有点重复浪费时间？ 没错。 但是刚才您说了，不是浪费时间，会有一个整个的，层次上的提升。 因为当年很多客户对海豚岛，尤其是带着孩子去，哎呀，太好了，因为本身它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安全。 那个水也不是很深，而且呢环境周边环境特别好，这样呢再加上现在的活动丰富了，因为上面不但喂海豚， 嗯， 我们还可以骑那个四轮的那个四轮摩托去 越野摩托， 哎，越野摩托， 哦， 啊，而且这个只要孩子到了12岁，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独立来驾驶操作， 嘿， 这个是一个安全性很高，而且很让家长放心，也孩子也很兴奋的一个活动，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每年呢，他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看到这个鲸鱼的， 对， 哎，鲸鱼它在洄游，那夏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嗯， 我们能参与的活动啊，比如说打那个沙滩排球啊，浮潜呢，啊， 嗯， 大家很多是哎呀，我要去澳大利亚去潜水去浮潜去看珊瑚，其实在海豚岛的外海一点点，他们特意啊为这个珊瑚，就是浮潜和珊瑚的这个观光啊，沉了一条很旧的船 哦， 人造出来一个珊瑚礁 哦，一个场景， 哎，一个场景， 哦， 这样的话在水深适中的情况下，安全性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我们能很好的来观看一下这个奇妙的海底世界是怎么把一艘旧船变成珊瑚礁的，而且附着在上面那些动物啊，海葵啊，包括尼莫这样的小鱼啊， 哎， 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你再去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去大堡礁去看这个，其实重要的不在于你看什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很安全很开心的去体验这个活动。 对， 对对， 这个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给大家介绍的东西，这个思路要更新了，不是说我去过哪儿哪儿哪儿，而是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深度体验它的风味和特色。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现在出国旅行的朋友啊，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您倒回到10年前，那大家大部分都是跟团游，对吧？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安排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10天回北京，所有的行程我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哈。去的地方是挺多，但是呢毕竟是走马观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大家纷纷就想自己来制定自己的路书，对吧？ 对， 自己制定自己的这个出游的一些攻略。我想去这个地方，甚至我后面几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如果我到了这个海豚岛，我觉得非常的好，我适合在这里多住几天，因为我后面没有预定，我就可以继续在这儿住，对吧？等到我把这个地方玩得尽兴了，开心了，我再走下一站。当然前提是这个假期的时间是要允许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当然也不只是年轻人，很多咱们我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60岁以往上的，刚刚退休的老两口， 现在说65岁以上才算老年人嘛， 真是还是中年人呢，你知道吗？然后人家怎么玩世界，就是这样玩，让儿子闺女把这个机票订好了，大概的行程定好了，而且到那边其实中文现在基本上都能搞定。 而且跟大家说，这两年澳大利亚市场的发展呢，是以中国市场为主导来进行发展的。所以像我刚才说的，像咱们在海豚岛就是坦格鲁玛上面，中文的服务员、中文的标识已经遍地都是。 对，这是刚才举了一个 很小的例子， 很小的例子。 旧的， 我觉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好不好？啊， 其实咱们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说澳大利亚的东岸。 哎， 那大家一谈到美食美酒，大家提个问题啊，我就问你， 您问我， 你说澳大利亚这个龙虾 啊，龙虾， 你说咱们在餐馆里吃饭， 对， 说澳龙，澳龙，澳龙是哪儿来的？ 澳龙，我悉尼吃过呀。 嗯。 我墨尔本也有，但是比悉尼贵，我觉得应该就是 你的产地都不是那儿 啊，不是呀， 在西澳大利亚， 在西部啊。 对，中国进口的80%的龙虾是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的那 不就西北角那块吗？ 西南角。 哦 ，sorry， 对不起，西南角，我这个方位有点问题。 西南角 啊，西南角。 而且，珀斯这个地方呢，对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 哎， 一说那个珀斯，这两年很多地方都，然后从各个媒体啊，各个纸媒也好，包括这些网络的媒体都提到珀斯了。 对， 之前是为什么呢？中国大量进口过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石， 哦， 西澳是以铁矿石业哎著称的，大家就说啊，这是重工业的这个重镇，尤其是整个西澳大利亚州啊， 就像半壁江山一样，真的，它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强的澳大利亚的国土面。 而且我其实听说，就是澳大利亚本国人，大部分就是住在东部的人哈，大部分也没有去过珀尔斯，因为从悉尼要飞过去大概也要4-5个小时嘞， 五个小时， 对吧？ 真的是我。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这跟出国一样啊。 对，是挺远的。所以呢，人家那边可能去的都少。你说国人呢，去了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去的，肯定不会选择珀斯的啊。 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是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一个是我们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开通了，现在几乎是每天一班了，一周有五班了。这个航班，那飞往从广州直飞西澳大利亚的首府珀斯。它也可以全国联运，这个各个城市只要有南航航线的，就可以全都是当天即转到达这个澳大利亚的珀斯。那一提到珀斯有什么呢？第一点，说实话，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龙虾全是珀斯那 在那儿的呀。 我们到了以后才原来这个澳龙是西澳大利亚的这个，我们可以真的到那边大快朵颐，因为一个它产量很大，第二价格。就是便宜嘛， 比悉尼要真的要便宜不少， 便宜多了。我们在那边吃一个，一说到吃，我这个又 控制不住了。 专门有一个在哪儿啊？在那个叫尖峰石镇。尖峰石镇大家一说有一个节目是寂寞星球还是什么那？ 对， 是 孤独星球。 孤独星球啊， 我 Lonely Planet。 对， 孤独星球。 他说的是什么？孤独星球里说，尖峰石镇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这种那个 地貌的 景点之一 哦， 所以尤其是喜欢摄影的这些朋友们，在太阳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傍晚，这余晖的映照下，或者是你把这个镜头稍微调一下，焦距调，曝光打开，在星空下拍出来的这个尖峰石镇更加漂亮 啊，就跟外星球 就跟外星球一样的，这个是景色的一方面啊。 对， 旁边就是那个龙虾工厂， 好嘛，重点在这儿， 重点在这儿。你来一个这个，一整只龙虾配炒饭。之前我们7年前去过的时候啊，我看到当时我也是无意间说了一句。你这个龙虾配薯条啊，这是西式的做法。我觉得中国人如果中国市场真正将来打开了以后，这个龙虾配薯条可能中国人会觉得还是西式的不够那个兴奋，不能让你这个挑起自己的食欲， 吸引力不大。 你想办法能不能做个龙虾配炒饭， 结果 真改了。 好， 我们去了以后发现主要大家最后热卖的，连这个澳大利亚本地的，我们管人叫土澳啊，本地的这帮澳大利亚的朋友们，点的都是以龙虾配炒饭为主，因为 他们口味也变了。 对，说哎，这个中式 好吃， 还这个好吃， 嘿， 比这个天天蘸这个番茄酱配薯条这个强多了。 对，他那个太单调了。 这个咱们就是说，饮食文化真是世界性的。而且呢，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把一些中国元素一旦融入到当地以后啊，当地的新鲜食材加上这个中式元素进去，会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对， 也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一上来，我要去尖峰石镇，我要去那个龙虾工厂去吃那个半只的或者是全只龙虾配炒饭的那个午餐，真的特别好。 对，你想想在北京吃一只龙虾，个儿又不大，得多少钱，对吧？你去西澳大利亚珀斯吃一只， 快澳币， 对，而且 200块钱而已。 它那个真的那个肉特别的紧实 ，Q 弹 ，Q 弹是对的， 对，然后就会弹牙，会打牙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吃完了以后，就吃真的会饱，就吃龙虾能让你吃到饱的感觉。 有饱满汁液的这个龙虾肉吃到嘴里以后，你那个幸福感是爆棚的， 真的是哈。其实说到这个澳大利亚反季节游，刚才我们也提了很多很多，包括其实它的这个红酒之旅，我也知道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国内的旅行的朋友去到的还是比较少。 对啊，你看，其实你一说的红酒啊，大家可能会 会比较敏感，会想到一个品牌 啊，对， 那个品牌大家一说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解啊，澳大利亚啊，它整个从纬度上讲，包括从它的整个它的产酒区的这种环境，包括它的区域来讲，是分布非常广泛的。而且在红酒业有一个有一个习惯，或者是因为我不太懂红酒啊，它什么呢？它不是以某个品牌来决定，很多时候是因为靠天吃饭，是老天爷根据当地这一年的日照时间的长短， 对， 降雨的多少，来决定了这个产地的葡萄 是好是坏， 是好是坏。 哎， 那这一个年份的葡萄酒也会因为不同的外界因素而产生一些很奇妙的变化。所以大家一说到酒，不是说我们去到这个南澳大利亚那边有很多酒庄，巴罗沙那个山谷里面很多很多，不是说这个就是最好，而是要根据年份来看。 对， 包括我们西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呢也有很多好的酒庄，从珀斯搭车出去有一个叫玛格丽特河酒区的，是一个酒区，在那边大概光酒庄有上百家，而且知名的叫得上名字来也不下几十家。 你想想，而且大部分的酒庄其实是有这样的观光旅行的这种线路和安排的，它是可以比如说让你品酒去品鉴，然后呢可以去参观它的这个酒窖，而且当地呢还安排在庄园里面住宿等等的， 对的， 一系列的服务非常的齐全。 很多客人有一个习惯，哎，我能不能创造一个我自己的品牌？ 哦， 哎，有酒庄，很多酒庄是提供这个服务的， 哦，可以的哈。 对啊，比如说这个高磊红酒， 嘿，好嘛，我就出了名了，我就 对，冬季红葡萄酒。 哎呀，这回来喝着才带劲呢，送给朋友也有面儿。 但不一样啊，就是因为自己来灌装的那个，它是真的有保鲜期、保质期的，比较短，所以大家呢做个留念，把瓶子留下来。酒，您，我还是劝您尽早回来先喝。这个是真的，就是美食的几个方面。 对， 这是我们真正体验到的。 其实说到这个多姿多彩的澳大利亚，这个可聊的方面太多太多了，我们呢只是请到东东哈，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一两年澳大利亚旅行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对， 给您呢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没准您就觉得哎，好像打开了一扇窗一样，就跟之前比如说去过的也好，没去过的也好，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的行程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自己调整了哈。这样，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澳大利亚先聊到这儿。那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的是反季节游之新西兰之旅。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出发。 风霜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这两节的主题呢是反季节游哈，因为北京呢正值最冷的冬季哈，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想去暖和点的地方，哪儿暖和呢？当然是南半球。南半球我们选择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一节当中呢，我们请我们的好朋友武元东东东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澳大利亚现在在去的时候的一些旅行当中的一些新的视角，对吧？新的层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视角呢聚焦到新西兰。我就记得大概10年前，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之前，哈，又暴露年纪了。接触到新西兰这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当时那位嘉宾就告诉我说，我就用一句话来形容：100%纯净的新西兰。 嗯，哎，这句话是当年新西兰旅游局针对中国市场提出的这么一个口号， 哦， 也是当时用外国人啊，西方人的思维来提出来， 哦，哎， 他们一个所谓这个宣传的这个，我们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目的地的特色的东西。 对， 但是你要说用这个，它的英文是 100% pure， 这个 pure 在纯净，在咱们中文里讲。纯净，这是嘛都没有啊。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吧。 啊， 那其实如果真正我们要去讲这个市场要推广了， 嗯， 我觉得咱们不能老是挂在嘴总是吃。 对， 旅游目的地吃固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嗯， 那能让你吸引你的除了吃以外，你还得出来活动活动吧， 得玩起来， 得玩起来，得动起来 啊。 那什么能让你动起来？现在啊，咱们这两年你发现没有，跑马拉松的， 对， 哎，户外运动的这些越来越多， 而且和旅行呢相结合。比如说马拉松的旅行，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现在全国各地哈，大概可能得有几百个马拉松了，遍布到1、2、3线的 俱乐部啊， 对，都有 啊，这种大家对这种身体健康的向往，这种运动的热情啊，空前的高涨。 对， 而且你看咱们上一节像说的这个在澳大利亚，每一年像澳大利亚悉尼，哎，黄金海岸，包括墨尔本等等都有马拉松。 是， 那一说到新西兰，其实我觉得啊，你真要跑马拉松的话，毕竟还是要去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哎， 你一边跑一边欣赏着这种雪山、丛林、灌木、湖泊的美景，这样真的才让你心旷神怡， 对，你跑起来才带劲。 而且一说到 100% pure 这个100%纯净，你想你马拉松最关键的是什么？体力是吧？ 对， 第二你得有足够的氧气， 嗯， 新西兰的空气足够新鲜， 哎， 这样能让你发挥出最好的成绩出来。 对，也就是说去新西兰旅行其实现在呢，主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跟运动有关系的一系列的内容啊， 更偏重于运户外的， 户外 应该说是户外，因为 户外运动， 根据不同的年龄，大家运动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 对， 你不能让像我爸这70、80了这样的 啊， 这个对吧？还要去马拉松， 那不现实， 溜溜弯就行了。 啊，对对对， 你一说咱们国人一说啊，北京话叫溜弯，你溜弯怎么溜？在新西兰你能溜弯吗？能溜，它有什么东西呢？有很多专门供游客步行的这些线路。 哦， 咱们打个比方，在皇后镇，皇后镇本身是一个环境非常 美丽安静宜人的地方， 嗯， 三面都是山，有一面是湖，对吧？那好，那环湖区就有一个步道，能让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慢慢的品味不同角度的皇后镇这个美景。 对， 哎，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适合不同年龄层次。首先这个步道不是那种特别陡峭的， 嗯， 哎，你不管你多大岁数，哎，四十多二十多六七十都可以在这个选择自己适当的长度 哦 去漫步一下。 对， 我觉得旅游虽然说游食住行游购娱这几大因素很重要，但是其实是一个对身心修养修炼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嗯， 尤其是我们在新西兰这种自然环境包括它的风景又是那么吸引人的地方，在那种状态下你参与一些当地有意思的，哎，适合于全民健身，咱们要讲全民健身嘛， 嗯，对对对， 这些活动，哎，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推广到国外去。那在不同的地方，尤其像新西兰的南岛也好啊，北岛的罗托鲁啊湖啊， 嗯嗯， 周边包括它的陶波湖啊，也是北岛最大的那些，哎，去散散步走一走，这是第一种我们相对来讲初级的运动， 对，比较舒缓， 哎，舒缓的一些的，啊，那还有没有更好玩一点的， 或者说再刺激一点点的， 我们先稍微小刺激一下吧， 刺激一下。 我记得咱们在这个北海啊，咱们一说北海公园后，后海首石海呢有一个那个帆船俱乐部， 有 划单桨，对吧？ 嗯嗯嗯， 哎，其实那块是一个小的水洼子， 对， 哎，我们讲海子就是其实小湖，但是在新西兰有一些很好的 大的湖哦。所以这些大的湖也是特别适合做这项运动的，是吧？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在划这些单人或双人的皮艇的时候，旁边又有这个美景相衬， 嗯， 这个感受啊真是不一样的。 哎，那我就多问一句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类似看起来有一些专业的，嗯，运动的器材，那我们普通人可以上去就直接操作滑行参与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器材的情况 难易程度， 有一些是专业的体育运动型的， 哦， 有一些呢是专供游客使用的， 对对对， 哎，这些是对大家都开放的， 是， 但是有一些得根据大家的体力和年龄来定你适不适合，嗯，就像我说的咱们分几个层次，哎，年龄稍大的咱们走一走步行， 嗯， 哎，徒步旅游，稍微哎有基础的而且也热爱这些活动的，你比如说有这个划船的经验和这个基础的，我们去划一划船，嗯，还有刺激的呀， 什么呀， 哎，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最了解的蹦极呀， 啊，来自于新西兰， 来自于新西兰， 嗯， 尤其是皇后镇建镇的那个桥那儿， 对， 那才是蹦极的发祥地。 是， 哎，这个虽然说不算是一个运动，但是也是一个极限挑战， 对， 对吧？那另外一个，在整个的新西兰的南岛也好，北岛也好，它分布了几个点，是最好的什么呢？是跳伞运动的 哦， 这个地方。比如说皇后镇，你这从这个飞机上一跃而下的时候，你的眼前是一片皑皑白雪和山峰， 哇，哦， 哎，那个感觉太好了。 对， 而且大家放心，这个是不是说你上来什么都没有准备，什么没有练，你就自己去跳了？不是，是有教练双人跳的， 嗯， 你是在这个教练的辅助和协助下，他带领你进行跳伞。 对，其实我看过，我们有朋友去新西兰，嗯，参与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他是和教练就是两个人是捆绑在一起的，然后同时飞出机舱， 嗯， 然后呢教练会带着你去感受在空中有一些动作的尝试， 没错， 然后呢到了这个安全的点的时候呢，或者说一定位置再打开降落伞，然后安全的着地，所以， 嗯， 基本上所有的难度就是不用你去完成的，都是教练带着你一起去感受。 会跟你说，在什么状态下你要放松，你不要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动作，尤其是在落地前后的那一瞬间， 对， 要配合， 是是是， 这样才不会说，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刺激、很有那个伤到自己。 对， 因为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没错没错。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凡是在境外，尤其是境外， 嗯， 参与一些这个力度比较大的或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 活动之前的培训，一定要听好那边的教练，他有也有很多一部分是有中文说明的。 嗯， 啊，比如说他在播放英文，他同时给你一个耳机是中文的说明，哪些东西要注意的，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 没错， 哎。 而且呢，我还看到他飞下来以后哈，成功之后呢，会颁发你一个证书，就证明你在比如说多少多少万 对 这个英里的 一万英尺开始你就洒水了。 哎呀，其实也算是一个自己小小的成就哈，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会或者都能。 或者都敢 、应该是都敢去体验这个活动的。 对， 这是几项。另外一个，你看咱们在这个国内经常，就是咱们比如说北方射击场有这个体验这个射击的这个活动， 有。 那在新西兰呢，也提供了很多户外狩猎的这个项目。哎，这个项目啊，一个其实大家也是喜闻乐见，大家很喜欢。哎呀，拿一些这个专门小型的猎枪，点二的运动步枪也好，或者专门的猎枪也好，打一些在当地合法范围内的野生动物 啊。 你像澳大利亚那能打的，你说袋鼠吗？太多了，对吧？ 对。 那新西兰是什么？黄羊。 哦， 它因为这个羊太多了，黄羊太多以后啊，它啃食这个植被，或者是对整个的这个植被侵蚀太重了，它每年它会有一定数量的这个猎杀的额度，我们就可以去黄羊啊，野鸭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不一定说咱们要如果他觉得大家这个怕杀生不好啊，那个参与一下他的活动也是很有意思， 感觉一下哈。 这种呢其实也是分不同的深度的，正常的就是咱们这种体力没有做过户外狩猎的啊，半天拿个枪玩一玩，打一打靶子呀，知道怎么去射击， 对， 怎么持枪， 了解了解就行 了，了解一下 啊， 那这是最基本的。那再深度一点，最少要2到3天是户外野营的。你要风餐露宿的， 就住在外边的。 对，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国外，这个很高级的这个狩猎都是，有这个别墅住，有这个各种美食和厨师，不是真正的深度的户外野那个狩猎，其实是比较艰苦的，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对对， 像这些，我觉得真正在自然风光特别吸引人的目的地，尤其是像新西兰很原始保护的非常好的这种地方，我们真正是需要去参加这些活动的。 对， 这是户外的一些东西。而且像新西兰呢，比如说我们在南岛的蒂卡波这个小镇，也是全球最好的观星的地方。 哇， 所以你们在这个经过了一天的几天的这种户外的运动，或者傍晚的时候在慢慢夕阳西下以后，整个满天银河的星光都在璀璨的闪烁的时候，你仰望一下星空，那时候看到的完全和在 电视上 看到的 完全不 同的。 对， 是你亲身在感受。 对， 这其实也是户外的活动的一部分。 是， 这个就是新西兰呢，真正我觉得这两年也在吸引不同的层面的客人，包括有很多是有多次出境旅游经验的，他可能之前没有来过新西兰，但是知道这些在新西兰的这个特点以后，他发现这个其实正是我想要的，把几种户外活动能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大家还可以借着什么每年皇后镇的这个马拉松 啊， 还有一个比赛每年都有的，借这个机会来新西兰旅游观光，参加这种户外活动。 对，其实说到这个户外运动还突然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在北岛的奥克兰，它其实被称作是千帆之都， 对， 有很多的帆船。按说帆船运动在新西兰应该是非常的鼎盛吧，就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吧， 参与的人特别多。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一次去到了奥克兰，那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和体验一下类似的帆船运动吗？ 特别可以。 哦，那会不会太专业呢？对于我们来讲， 不是 说划船，我们还是可以划的。 对， 但是呢，你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其实我为什么没有提太多呢？以前带过一句，但是这个是一个团体项目， 是 不是说咱们一两个人，咱们就可以弄个小帆船 就是玩得转的，这不行， 必须是有第一有专业的教练 哦 带着。第二呢，它是一个团队项目，那是需要几个人同时协作才能完成的，这个放这个缆绳的放缆绳，那个支风帆拉这个风帆的拉风帆，还要调动这个角度， 对， 根据这个风向的不同和我们的航线不同，包括还有这个帆船是不是需要转弯，它的配重都不一样，你是要站在船舷的左边还是转右边 对对对， 大家都同时要协同作战的， 对对对， 这需要一个好的一个沟通、 啊、 这个是其实更有意思，但是前提其实我们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十几个人这种年轻的好友啊，包括公司小型的团队建设和会讲活动，我们经常会去选择这个项目。那平时我们你看普通的旅行团呀、啊、因为它里边年龄层次高低不齐， 对， 那体力有一些不是特别 一样， 哎，平均的、那我们就是这方面反而讲的比较，因为今天正好讲到这个户外运动了， 是是是， 那喜欢户外运动的这个是一个在北岛啊我觉得应该是必选的， 哎 还有一个把吃和运动结合起来嘛， 好呀，好久没说吃了又。 你听说前来很大概是去年吧，那个在基督城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地震，震出了很多鲍鱼。 对，是的，脸盆那么大的。 对，它每年呀、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过去看看，但不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来规定，你是什么样的。标准你可以参与到捕捞当中去， 是 啊、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尺寸规定的， 哦， 一个人比如说这一季啊、只能抓十个， 哦， 而且呢这个大小比如说这个鲍鱼必须要到20厘米以上的才允许你抓，小的都不让抓， 是是是，这是人家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咱们一定要遵守，是吧？哈，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在新西兰呢，之前我们讲的可能大家很多，哎呀，觉得和澳大利亚很相似，澳大利亚去看这个考拉袋鼠，新西兰去看它那个，这个银蕨，这个啊，那个国树嘛，包括还有这个 kiwi 鸟，那还能什么？很多时候说了，就觉得这两个国家。它的文化语言又同宗同源的，那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相同的类似感觉雷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真正这两个国家区分开，我觉得是从今天讲的户外运动更哪个更适合户外运动来以这个角度来切入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新西兰甚至包括澳大利亚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地广人稀的，所以如果你要是自己出去玩啊，包括几个好朋友包括或者是一家人的话，如果是在当地自驾出游是非常方便的吧。 我特别的喜欢自驾出游这一个项目，但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如果拿这两个国家来比较的话，安全性的话啊，我觉得在澳大利亚自驾相对安全性更好， 更高一些啊。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首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英联邦国家， 对， 它的驾驶习惯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他们是右舵， 哎，我们是左舵， 左舵， 那在左转弯的时候我们是大转弯，他们是小转弯， 对， 那很容易在左转的时候就是走错线， 有可能， 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我说澳大利亚相对来讲在自驾方面会更稍好一点，澳大利亚是以平原为主的， 哦， 那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尤其是新西兰风景非常旖旎的这个南岛它是山路为主， 哦， 在大家山路驾驶的时候多弯打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到它的雨季夏天的雨季和冬天的雨雪季的时候，那这个事故相对来讲它的安全度没有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会好一点， 子，嗯，会比较，就是它会澳大利亚会好一些， 更适合一些， 更适合一些。所以我是建议，如果自驾的朋友没有在国外，尤其是在相反方向这个驾驶的，尤其是国外驾驶的这个状态下，嗯，没有经验的，暂时不要去。第一次去就选择自驾， 嗯， 应该是自己多熟悉国外的路况和规定以后，再去参与到自己驾驶的这种乐趣当中去。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提醒呢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就是咱们要谨慎选择，对吧？ 对， 即使你去过很多次了，对当地也比较的熟悉了，但是毕竟不是我们原生地，对吧？所以呢路况啊，规则呀，一些交通的一些设施啊，问题啊，我们可能也会面对很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出现，我们会要及时的去解决，可能或多或少就会给你整个旅程 这个 增添一些麻烦， 特别要注意的。 对 吧？ 对， 你跑到那个新西兰一开车，对吧？你一换挡把门车门开开了，多不好吗？ 还真是存在有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在这个墨尔本自驾过，哎呦，确实是啊，我的天呀， 你把车门开开了，原来是你啊。 我就在这个市区当中啊，我天哪，他们那个灯啊特别的多，而且一些这个提前的，比如说右转左转线呀，而且设定的也非常的复杂，我觉得是相对于复杂。 虽然现在咱们有很多好的导航设备 啊， 但是毕竟有一点啊，它是会分神的。 哦，哎，对对， 这个是最关键，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安全第一， 嗯， 哎，快乐出行。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吴彦东东东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下次有关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的旅游目的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向您继续请教，好不 好？ 好 了，谢谢大家，在这里呢，就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了。 是的，哈哈。好了，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高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诵读小站。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声声礼炮诉说心中所